嗱，因为我哋中文有孤独啦、孤单啦、寂寞啦呢啲字 ，negative 嘅， 全部都负面嘅， 系啦，反，即系变咗反面嘅呢啲系，唔系正面嘅。 但系 solitude 你会睇佢系 start with S O L 嘛， 系 S O L。如果我哋 trace 翻即系希腊文个起源嘅话咧 ，solitude S O L 就系 solar。就是太阳， 太阳 其实好正面嘅嘢嚟嘅，系讲紧一啲即系对我哋系有用嘅 positive 的。 有用之余，但系佢系冇嘢可以能够近靠，即系靠近佢嘅。 嗯， 佢系正面，但系你系冇第二样嘢可以靠近太阳嘅。 系， 因为靠近太阳，你一定咩都冇晒嘅。 系啦， 太阳唔晒嘅啦会。 Solitude 亦都系 solid 啦，吓，即系一种即系实好实正嘅嘢啦，吓，好 solid 嘅嘢。其实如果我哋 trade 即系再谂下我哋读书啦，我哋读接触咁多中文啦，我哋睇翻下儒家文化啦，我哋中国人一路我哋读书接触嘅嘢啦，喺儒家文化里边咧系冇呢啲嘢嘅，我哋系。即係有好多階級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咁樣我哋講我哋一路都係同人哋之間其他人嘅關係啊，我哋唔會鼓勵一啲獨處嘅，唔會鼓勵你自己有獨立嘅思考喎、啊，咁樣。 但係、都我唔知係咪儒家咧，即係三省其身咧，咁都係㗎，其實都係要你獨處去思量思考你即係嗰日你做过嘅事情啊，咁样呢个都需要独处去面对噶嘛。同埋即系儒家亦主张孝道咧，咁孝道咧亦都系一样即系佢哋会有啲人系可以夸张到，而家人话守孝即系头七就 被 七玩完啦，就咁多。以前系七年嘅，讲紧唔七年都三年噶嘛，以前系守孝。嗰三年入边咧，即系佢所谓守孝咧，当然你会读书，你会面辟，你会。思即系去思忆，即系父母对你嘅恩典啊，即 系 嗰种孝道。咁但系听到佢都儒孝道都系儒家噶嘛，都系。 不过你如果咁样睇咧，你就会睇得到咧，好多呢啲嘢咧就系、是、你话三省吾身啊，或者我哋守孝七年呢啲咧，好多都系一啲即系impose 俾你嘅，即系嗰个规律，即系嗰个习俗里边啊，或者一啲鼓励你咁样去做咧，系其实你都系为咗嗰个族群嘅吓、你去譬如我哋会如果我哋从一个进化心理学去睇啦，喺古代我哋点解会有啲人就你头先提到啦，会守孝一段日子啊咁样啦，其实又喺嗰段日子咧，佢哋唔系净系唔做嘢嘅，佢哋会好多整理嘅嘢嘅，譬如喺农村里边咧，佢哋会开始喺所谓守孝日子咧，佢哋会系整理紧佢哋啲耕具啊，究竟跟住落嚟应该系点啊？即系呢位其中一个帮我哋手一齐生产嘅人，即系 我觉得佢好主要咧，其实嗰个守孝嘅时间咧 系 唔参与仕途嘅事情。 嗯嗯， 系啦，即系唔会参与官职，而呢个系大条道理嘅，即系你告假吓、我即系告假，我离开我嘅职位告假，因为我要守孝 啊。 喺过去即系以前中古代嘅中国系有咁样嘅情况噶嘛， 系咯，即系个情况就系话喺我哋东方人或者喺中国人文化里边咧，就并非太鼓励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系多一啲独处。多啲自己同自己去睇翻自己嘅时候嘅，好多时我哋就会鼓励你同人哋之间嘅关系应该系点啊？你应该点样去同你嘅长辈应该维持一个关系，同你嘅子女应该个关系系点啊？好多时都会系呢啲嘢咁。咁啊，我记得William 你上一次啦，一个月前我哋做节目嘅时候，你都提过一啲嘅，你自己独处咧，你系好中意独处嘅，我知道系嘛？ 即系我唔知呢个系就好多人话哦，你经历过好多啦，即系喺个生活度啊，喺你个事业上面经历过好多咧，慢慢咧，你就即系你要进入一个阶段咧，你系唔需要同人分享啦，你唔需要你唔需要有其他人嘅存在，你完全可以喺你自己嘅自设嘅空间度生存。但系呢个咧亦都唔系，即系我发现我自己咧呢、這个独所谓独处或者 solitude 呢样嘢啦。唔系话近年，可能话啊，到咁上年纪，你腰骨痛就知道系咩事，知道咩叫腰骨痛啦。我话唔系啊 ，sorry 啊，我系好细个，因为可能我后来先至发现咧，我系天生嘅腰骨系有问题嘅。咁咧，所以咧就 我好細個已經知道咩叫腰骨痛噶啦，已經係我唔需要等我年紀大嘅，甚至即係我去到，我諗去到我成三十歲咧，因為我做運動成日好容易就點樣整親嚟腰嘅咧，咁我真係照 X-ray 先至發現呢個問題嘅，咁所以我完全係唔需要等到年紀大先至明白咩叫腰骨痛。同樣咧，即係我係好細個咧，我係好習慣係一個人，一個人即係嗰個情況咧係點樣習慣咧？咁我諗。即係亦都係可能係性格，亦都可能係即係同我細個，即係我成長嘅環境，即係我即係 before 我讀幼稚園之前，即係我四歲之前咧，我整個生活我講嘅話咧，係完全我哋新界嘅圍頭話，圍頭話其實東莞話嘅一個支派嚟嘅，近廣東話嘅，就是、有口音嘅廣東話啦，即係好似我柳文柴嗰套電影入邊。咁所以我係完全，我係四歲就你能夠接觸到幾多嘢啫？咁我係冇接觸過正常嘅廣東話，即係廣東話白話啦，廣州人叫白話。咁咧就我係冇接觸過嘅。到我哋幼稚園時咧，我接觸咧，我係某個程度上面有我嘅驚恐嘅。其實我唔係聽唔到人哋講嘢，其實我都聽到老師啊佢哋講嘢，但係係佢哋聽唔到我。 但係而家 佢哋唔明白我講咩，咁而家引致到我咧係。同即系我抗拒同其他细佬哥一齐玩嘅。 但系你嗰段日子，你话抗拒啫。但系如果我哋用另一个角度咧，你自己咧，你自己譬如唔同人玩嘅时候，你系做啲乜嘢嘅咧？你喺嗰个时候 嗱，我唔即系我未讲完咧，就系、是、我系到底系因为我嘅，因为我最初读书，我唔系即系我 before that， 我系唔系用粤语 系 咁而同啲同学啊之间，老师之间有个距离。其实我不是听不懂他们讲话的，因为其实不是很远的、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听不懂我讲话，所以令到我是就是我怕跟他们接触，但是 same time 有些怕跟人接触，有些细路就会好就是可以很 violent， 可以就是用一些比较冲动啊比较夸张的就是反应去面对这些这样的情况、是表示就是我不怕我不怕就是我不怕这个环境、但是我是完全可以避开我是永远难忘呢是避开在一个幼稚园的花园那里，花园那里他们以前很兴将大红花剪成一个大的球形的、就是高过我一个小孩的高度的。咁我就係會成日匿埋喺啲大紅花呢啲球入邊嘅。當見到一班同學仔走過咧，咁我好怕面對佢哋一班人喺度玩咧，而係我冇參與到咧。咁但係我匿埋喺入邊咧，我又好安樂。咁或者咧喺個班花後邊，即係比較偏僻嘅一角咧，即係嗰個地方校園咧，係有個葡萄架。咁我成日都喺嗰度嘅。咁我好記得，即係我啲幼稚園呢段時間咧，係都係喺呢一個環境，即係係經歷。我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呢，到我稍微再大一点，即是当我完全 handle 到广东话没问题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很需要跟其他人共处。 即是会不会这样直接说，就是似乎你会觉得呢，在成长的阶段呢，一个人离开的离群的一个人呢去生活呢，也都造就了你日后呢多很多很容易去适应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啊，这样。即系或者个自己个人嘅时间咧， 我相信咧系可以咁讲啦，但系亦都咧可以讲，因为每一个人嘅性格天生系唔同嘅，咁可能我嘅性格咧系有呢一方面嘅因子，咁又加上个环境，即系更加即系个环境，即系加催咗，即系我性格嘅转移就向住呢个方向去。 但我同意，即系喺我认识你啦 ，William 咧，我会觉得你系一个。有一部分是很喜欢里面去做一些 introspect， 英文 introspection， 即是在里面去做一些反思，做一些思考的人的、你是很喜欢在自己里面去做一些思考的。那你现在这些日子长大了，我们、那你会怎样呢？ 你独处的生活，譬如我一讲独处，或者我直接用 solitude 这个字，我们、你会想到你的什么生活呢？ 我会想到我是、不断旅行啦， 是 即系我过去，其实我系极少同人一齐旅行嘅，即系应该咁样讲，十次有一次同人旅行，唔系我甚至可以讲五十次，可能有一次同人一齐旅行，四十九次都系我自己嘅，因为从 由我十幾歲開始去外國讀書開始咧，咁我係不斷去旅行嘅，即係我屋企都，我屋企亦都好開放，即係好自由，俾我周圍去旅行，去到好遙遠嘅地方。我十幾歲開始，咁我係基本上絕大多數嘅旅程咧，我都係一個人。我好可能我係會喺途中可能有一個親人我去探下，有一個朋友我舊同學我去探下，但係其餘嘅時間咧，即係我已經係好叻 handle 係。即由里斯本一路坐火车去到伊斯坦堡，就将欧洲由西一路去到最东，最西去到最东啊！我可以搭顺风车由加拿大嘅东边一路横跨，你加拿大几大噶啦？穿过去即系去到西边啊，再由西岸，即系由呢个美国嘅西岸一路去到墨西哥，系、一个人，全部一个人系搭顺风车。 咁喺呢啲咁 嘅，唔系搭车添，咪搭顺风车咋？ 呢啲嘅过程里边咧，你自己一个人独处嘅时候咧，你会唔会？你而家可唔可以讲得到你？你嗰啲时候，你会思想里边谂啲咩嘅咧？ 我冇特别嘢谂嘅，其实，即系我系几我好安乐喺嗰个自己独处嘅时光嘅。即係有時你搭順風車咧，你唔係真係經常係有人係即刻俾到即接到你上車嘅。咁我試過咧，既然係咁，我就喺海邊瞓覺啦，我就喺路邊瞓覺啦，即係一個唔係喺正路邊啦，即係移開少少啦，怕啲車駛埋 車到你。 咁咧即係我係完全亦都唔會帶住有啲人帶住哇大背囊咩都有。咁根本我出發嘅時候我冇打算去咁遠嘅，我諗住喺。省內喺安大略，喺安大略省，兜個圈我就翻嚟噶啦。所以我 sleeping bag 又冇帶，咩都冇帶，係咁就帶住少少嘅嘢咧，就兩個月之後先去墨西哥翻嚟。就係、咁樣過。但係我係完全 enjoy 嘅，我又冇恐懼。我又冇恐懼，然後即係其實即係我見到外邊嘅風景，即係個風景啊，或者係日出日落嗰個轉移啊，各方面都識咗新嘅朋友嗰啲咧。我都令到我覺得好 fascinating 嘅，我完全冇覺得因為旁邊冇一個好朋友或者一個親人同我一起上路咧，而係感覺到有任何嘅缺乏咯。 嗱，呢個就係你solitude 嗰種，我一講 solitude， 你會諗到你自己啦。咁如果我問我自己咧，我 solitude 我就唔會諗到咁遠啦，我就會諗到我而家嘅生活。咁其實生活裏邊都好忙嘅，咁我要喺病人啦、工作啦嚇。咁但系，譬如我自己会一个人嘅时候，我一个星期咧有两日假啦。咁有一日系可能同屋企人，有一日就自己咁样。咁有一日系我嗰一日咧，我会即系俾自己一个我唔会特别做啲乜嘢，我会俾自己一个人啦。可能系行下啲嘅地方啦，咁啊或者去郊外行下，或者去啲海滩行下啦。咁自己似乎是在利用那个空间呢，我就会是想下自己的嘢啦，想下生活里面的嘢啦，想下自己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很随意的，有一些的念头走出来啊，可能我生活里面譬如我那天我这样的对某个朋友的应对是不是妥当呢，又或者会想起某一些身边的人或者同事啊，他有这些问题，我有没有一些要做呢，或者可不可以有些什么可以帮手，或者其实是很自然而然咁走出嚟嘅，咁 even 日常生活，我譬如我揸车咁，我放工可能揸车咁，系一个好短嘅旅程嘅啫。咁其实，咁但系我都好 enjoy 嗰个时候嘅，一个人独处喺个车里边自己揸咁。外边咧有啲时候塞车咧，其实我可以话咧，大部分时候塞车，即系如果出边有塞车咧，大部分情况咧，佢唔会太过。令我不舒服嘅啫，我可以繼續 enjoy 不安噶嘛，會咒罵啊各方面嘅。 係啦，我 enjoy 裏邊一個人諗乜嘢啊，靜靜地啊，我會覺得如果要塞車，我都冇辦法嘅。你喺度嘈啊，喺度鬧，又或者你響安 跳 都冇用嘅，前面架車唔會因為你咁樣而到行開先噶嘛，咁樣嚇。咁呢個就係我咯。咁而我身邊有一位朋友幾特別嘅，咁佢好中意自己一個人嘅，嚇。佢工作係好，佢工作一個人睇證，咁即係佢翻工啦，一個人睇證，睇證之後，佢唔會太多同同事一齊嘅。咁跟住食嘢又係自己，放工又係自己。佢閒來咧，佢中意一個人去做一啲嘅運動。咁放假咧，佢又中意一個人自己可能去海灘啊， 自己行下咁樣，或者喺海灘度初頭一日 嘅 啫。 我咧就咁嘅，即係我咧，你叫我同人一齊咧，我又 OK 嘅。所以好多人有個錯覺咧，其實我都係群，即係我一個群體動物嚟嘅。即係你見到我會啊，好多即係有時會啲即係啲餐聚啊，同啲朋友餐聚啊。party 或者某啲 function 我都人邀請我都會去啊，但係佢哋可能佢哋見唔到我另外一邊咧。頭先你話齋，你有兩日係一個人係俾屋企，一係自己。但我咧平均嚟，因為我同你唔一樣，即係我個 family 結構同你唔一樣啦。咁因為你有小朋友，一定會唔同噶啦。但係我咧，起碼一個星期有三日，我基本上自己一個人生活。 係 咁，即係當然我屋企有個即係有個家務嘅幫手。咁但係我都唔係經常見到佢嘅，因為我唔需要佢嘅時候咧，佢又即係有啲食嘅飲嘅嘢，佢就放喺我門口嘅窗台嗰度，係啦，咁我就去 pick up 噶，咁就好似人哋 quarantine 咁。咁然後我會散步，我會散步通常我選擇黃昏日落時分咧，咁我出去散步一至兩個鐘頭。有啲日子，譬如好似尋日咁咧，我前咧有啲腸胃炎，咁我就。我醒得好晏啦，咁跟住我就決定，我一日我冇出一步門口，即系我唔係話住市區啲樓啊咁啦，因為我哋喺新界咧，其實行出去就係條巷啊，行出去就係公園啊，定即係比較遠，即係比較空曠嘅地方，唔使話即係喺市區，好多人喺樓度咧，佢我唔出門口就唔出門口啦。但我哋其實好容易嘅啫，出門口，但我都係一半，我係半步都冇出過門口，我係完全係享受嘅。甚至我唔系话开咗电视睇戏啊追剧，我亦都唔系咁添。 我谂我同你咧都系一啲如果要喺一个人口里面计咧，我哋系比较另类嘅啦，已经系啲 outlier 嚟嘅，学术上叫做，即系话咧，我哋对嗰、那个同人与人之间一路社交嘅需求咧，唔系太大嘅。咁而心理学家咧系对呢一方面咧系有好深入嘅研究嘅， okay. 或者我哋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可以详细倾下。 好啦，你的歌先啊，我最中意其中一只，但系好。俾人哋感覺好孤獨嘅歌咧，就係 Dusty Springfield 嘅 I Think It's Gonna Rain Today。

本来绿油油的树叶为什么会变成红卜卜的呢？当踏入秋冬，天气变冷和干燥，落叶树没有办法由空气吸收足够水分，但水分又透过树叶表面不断挥发，所以树木就会主动大规模落叶，减少水分流失。但是树木需要保留氮这种有限的养分，所以落叶前会先分解叶绿素，将当中的氮储存起来，咁下一年发芽的时候才有得用。由于树叶还含有其他物质，例如类胡萝卜素、花色素金，当叶绿素退去之后，源于这些物质的黄、橙和红色就变得明显了。所以寒冷和干燥是树叶变红的必须条件，这也解释了温带地区不多见到的满树红叶，就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本身不够冻。气候变化议题讲了好多年，影响又怎止没红叶体那么简单呢？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三位得主都是对气候问题研究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正如其中的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帕里西话，气候变化是人类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南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点钟新闻之后，我哋又翻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咧，今晚我哋继续同阿吴桂生医生咧，去分享呢个享受孤独或者享受独处。咁 solitude 系要俾 case 嘅时间啊，系专业嘅 case 吓。 我哋试下去另一个角度去睇先。我哋睇下人类咧，其实原来咧，我哋好怕独处。其实我哋原始嗰个程式咧，系令我哋即系我哋原本嘅程式咧，系大脑里边嘅 program 咧，系唔即系唔希望我哋独处，希望我哋同人一齐嘅。嗱，我先讲个例子先，系即系个真实嘅 case 系系一位朋友咧，亦都系一位嚟揾我帮手嘅，可以话系客人啦，病人咁样，系一位专业人士。咁佢咧就在事业上面其实他有几好的成就的，在即是学术上啊，咁样他有几好的成就，在工作上有几好的成就。但是去到在生活里面呢，他自己好年即是年轻啦，咁做了一些投资，咁令自己呢就失败的，咁令自己陷入一些财困。咁而当时呢，他同那个他当时的女朋友啦，即将结婚的，咁亦都是个关系亦都系好，即系出现啲问题啦吓，并唔系咁融洽。喺嗰个咁嘅环境之下咧，佢好大压力。其实一个咁叻嘅人咧，我哋相信佢咁大压力咧，即系只要佢愿意坐低，慢慢去思考，慢慢去整理一下咧，佢系应该解决得到问题嘅。但系偏偏咧，佢就好怕一个人相处。佢喺出咗问题一段日子之后揾我啦。 好怕一个人独处， 佢好怕一个人自己独处。我哋话 solitude 嗰即系嗰个境界，佢好怕，因为一个人嘅时候。 应该咁样讲，其实佢好怕嘅唔系 solitude， 因为佢唔认识 solitude， 佢好怕孤独。 可以咁讲啦。嗱，因为喺一个人嘅时候咧，佢需要面对自己。佢需要有好多问题会自动涌出嚟，佢真系需要面对，真系要去思考。咁佢选择咗，佢冇选择做呢一样嘢，或者佢唔敢去做呢一样嘢，佢嘅生活会系点呢？日头工作啦，因为要继续维持收入。晚上咧一放工咧，佢就会去玩噶啦。所谓玩咧，系同啲即系去一啲夜店啊嗰啲地方啦，去饮酒啦咁样。咁 佢可以有啲时候咧，佢会系今晚系饮酒，饮到半夜，同啲即系出边嘅朋友啦，或者喺街喺外边认识嘅朋友啦，咁去到半夜嘅，其实四五点钟噶啦，咁。但系第二朝咧，佢要翻工，咁佢翻工，但系晏昼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开始揾人，今晚去边啊？咁样。因为他真的很怕自己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时候要面对自己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例子，我们正正就看到人呢，其实本能上他是不是太过想去面对自己的。如果我们用一个进化心理学去看，我们看回人的脑呢，我哋嘅构造咧，同二十五万年前咧，我哋叫做智人时代，即系当当初开始原始人啦，开始识得去打猎啊，识得狩猎啊，识得做一啲嘅喺动物度攞啲皮嚟到保暖啊，嗰个年代嘅人咧，其实我哋个脑咧嘅分别并唔系十分之大嘅啫。我哋其中有一部分咧系主宰住我哋一啲嘅渴求嘅嘢嘅，咁而社交咧，就正正是其中的一个元素。 这个不是社交，重要在一个蛮荒的时代，人要跟野兽， 正正就是这样， 他面对野兽他要求生存。人和野兽最不同的地方，我们没有本能，我们没有爪，我们没有牙，我们没有，我们的冲劲也没有动物那么快，你只能够是 群 聚群聚集埋一齐，一群人群起而攻，佢先就得啦。或者系谂计，呢个亦都某个程度上面咧，系令到我哋用个脑啊。你用个脑，等个脑去发展，你先至能够去谂到计点去生存。咁呢个人系人类咧，因为人类个缺点喺一个蛮荒嘅世代咧，系人类系完全一啲优点都冇嘅，佢嘅生存落嚟。但系咧，就因为咁，佢 develop 佢个脑，同埋 develop 同人与人之间个相处。守望相助的关系。 咁去到今日咧，其实我哋喺美国加州有一间大学咧做咗啲研究咧，发现咧我哋用咗四十个人成年嘅男士，咁我哋咧就只系困住佢，要佢喺间房里边独处啫，一个人，咁就咩都唔俾佢嘅，手机啊咩都唔俾佢，然之后喺里边咧唔系好耐嘅，十个钟头嘅啫。跟住我哋放俾翻佢出嚟嘅，即系离开间房嘅时候咧，我哋就直接将佢哋放入一个我哋叫做 MRI machine 磁力共振里边咧，去检查佢个脑里边一啲嘅活动情况咁样。咁做咗一啲叫做功能嘅磁力共振检查咧，我哋就发现咧，我哋头先提嗰个位置啊，即系一个渴求社交啊嘅位置咧，就非常活跃嘅。而嗰个活跃咧，在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再检查，它依然是非常活跃的，比平时。 你怎么发现它的活跃呢？ 在哪个位置，有哪些位置显示的 MRI 显示它们 在、其实在中脑的位置那里有一个地方呢，是我们有某些特别的渴求的时候呢，我们会出现一些信号特别活跃的。譬如是我们想吃东西，我们肚饿，我们譬如我们禁食了之后十零个钟头之后呢，又是在中路的某一个位置，就跟社交是另外一个隔离的位置的，那就出现了一些活跃情况的。我们的比较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为什么会发现到这个位置的呢？就是说，当有一些人他很想认识朋友，很想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候，那部分是特别活跃的，这样。你会看得到呢，其实原来呢，我们的脑里面的架构呢本来就是这样的，即是只要我们困住你十个钟头，真的很短时间，你就会其实在个脑里面自然而然呢就想快点去找朋友跟朋友一起的。但是话说回来，现在现代人的生活模式是怎样呢？那很简单，我用我今天下午的例子，今天下午我去一间很普通的茶餐厅吃东西，周围的呢就是一些我想周围我望得到的应该有三四十人的，一间比较大的茶餐厅，我当三十人。我现在这样 回忆的时候，我相信里面呢有九成以上的人呢是揸着部手机。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揸着部手机，他没有倾偈的。就算一些是几个人一台的，他都没有在倾偈，没有任何的说话的。现在其实就算你在交通工具上面，或者在日常生活，你整天都见到这些人。 你偶然你听人讲电话，你觉得是哇很刺耳，因为没人出声的，个个对着手机，其实都是。 咁又或者我哋啲人，我哋经常都会揿啦，揿手机上面嗰啲社交媒体啦，揿一啲apps 啦，一路喺度。 嗱，咁样讲，攞住电话同人哋唔沟通嘅人，系咪叫做 solitude 咧？ 呢、這个我就正正系相反啦。佢其实系 冇错， 系想同其他人联系， 无时无刻咁联系。 系啦， 其实嗰个系即系亦都系即系恐惧孤独嘅一个原系。 我觉得呢个就正正系一个我哋头先讲嘅，我哋系25万年前留低落嚟嗰个大脑网络嘅架构，佢一路喺度。 只不过系嚟到呢个世代咧，我哋用一个呢一个模式， 用个数码模式， 用呢一个咁嘅机器咧，去同其他人系保持个联络咯。 系啦， 我即系都谂起今日朝头早，今日朝头早嘅事，因为我都有啲赶路嘅，但我唔系跑嘅。 系 咁咧，然后就我都望到前面呢个女士嘅，咁佢相信系一个即系嗰个家务助理啦吓，咁啊一只手啊拖住个一个拉夹买餸嘅拉夹，呢只手就拎住个手机就系咁望住个手机啦睇，一路行紧路嘅。佢突然之间可能佢一路太过专注咧，佢行下咧去到我前边嘅时候，佢突然间转身喺我前边，即系佢打横行啊喺我前边，但系佢完全望唔到我。我已经唔系跑，我即系行得急嘅啫，我行得急，因为我有啲赶时间。但系咧。佢行到嚟，即系我系避，我避都避唔到佢，因为佢撞埋我度啊！一撞埋嚟嘅时候，佢成个飞咗，因为我大份，即系我高大咧，佢净系好似撞喺埲墙度， 冇受伤。 佢冇受伤，好彩。咁佢净弹开咗，净瞓咗地下咯。咁啊，即刻问佢有冇事啦。咁佢即系爬翻起身咧，咁佢 I'm sorry, I'm sorry 咁样就 佢讲 sorry， 佢讲 sorry。咁因为事实上佢真系，佢完全。是没有留意到即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但很多人看手机和用手机的人都是其实他只是专注在手机里面的世界和其他人，而他接触的人更加多，因为他你没可能 随时随刻可以跟那么多人一起去交谈去沟通，那没可能的，但是透过电话他可以。 其实我相信我同你就冇呢个习惯嘅，但系你如果试下留意身边嘅人咧，好多人咧系无时无刻都攞个手机出嚟，无时无刻咧佢冇嘢噶，佢都开嚟睇一睇，扫两格，跟住可能又熄翻佢，跟住几秒钟之后佢又攞翻出嚟，又再系咁做嘅、其实现代人咧，似乎就系将同呢啲嘢咧不断咁联系喺埋一齐，调翻转嘅咧，佢同自己里边嗰一个自己咧。个联系就好少嘅，咁我哋心理学嘅研究就发现啦 ，solitude 其实我哋头先一路讲啊 ，solitude 用独处呢个翻译啦，中文吓，咁究竟有咩用咧？第一咧，其实系俾我哋一啲嘅时间，如果我哋能够真系静落嚟，唔好同外界咁样去联系，放低晒我哋嘅手机，系咪俾翻啲时间空间我哋咧，自己可以睇清楚下自己？其实想要啲咩咧？我哋有啲乜嘢喜好咧？我哋有啲咩价值观咧？我哋其实有啲咩谂法咧？我哋有冇啲嘅优点或者有啲缺点，自己喺个反省里面会睇到咧？喺日常生活里面，我哋同人哋相处，我哋有冇一啲嘢做得好，做得唔好，或者身边嘅人有冇啲嘢啊？我哋遗漏咗、遗忘咗。又或者佢哋又做得唔好，或者佢哋做得好，我哋应该点样去回应咧？咁我哋系缺少晒呢啲嘢。 如果系你真系享受独处嘅人咧，其实即系呢啲咁嘅念头系一阵间嘅啫。 系， 因为咧喺佢哋嘅世界咧，其实如果另外啲人个交往出现问题，就算啦，咪放弃佢咯。因为反正我自己个人嘅世界入边唔系好需要呢啲人存在。即系你会去谂啊，我点样去处理咧？同佢哋交往啊，或者系解决一啲问题咧？但我个 case 咧，我就觉得，喺过去嘅经验话俾我听，当然有一小部分嘅人咧，当你喺两个人嘅交往之间出现咗问题嘅时候咧，你可能系透过大家即系嗱，都要唔系净系你自己嘅，都要对方咧系好诚意咁样去，即系互相去沟通，去寻求一个解决嘅方法。但绝大部分人当佢哋即系当佢行咗呢一步嘅时候，即系佢预备佢系放弃你先行呢一步，唔系因为普通一个一两句嘅争执嚟嘅，即系如果现代社会好多时系要联群结党，佢即系可能要联群结党啊，即系喺网络上面啊、哎，我 family 啊呢啲咁，即系嗰啲即系 佢好嘔噶，我成日見到呢啲就係咩 family 啫，你哋， 嗯， 得一齊食多幾餐飯啫嘛，只不過係， 嗯， 咁但係咧，但亦都即係呢個係喺網絡上面咧連，即係當呢班人連埋一齊嘅時候咧，就要嚟去對付另外啲人，即係呢個係經常出現嘅情況咯。咁但係我嘅 case 咧，我即係我經驗話俾我聽，你放棄佢啦。要俾翻啲时间自己，可能会更加好。即系我亦都有时咧，即系我都会搭车啦。咁我搭车咧，我都会有时即系睇机睇下嘢。但系咧，我都会去到一个阶段咧，我就好停止啦，唔好再咁落去。望下出边啦，出边有唔同嘅风景，出边有唔同嘅个天色唔同嘅，唔好俾个手机吸引你啦。俾啲时间望，即系我过去我就系咁样做啦。即系未必一定睇书。但我係會即係望住個窗面好長嘅時間， 嗯、 但係呢個望住窗外嘅世界咧，個車路喐緊嘅時候咧，俾到我其實好多 inspiration。即係我以前我會拎住幾個 sketchbooks 顏色嘅咁咧，我跳上火車嘅，即係嗰陣時喺廣州，好多時喺廣州做嘢咧，可能我幾日咧去咗雲南，冇喺公司唔出現，公司人都唔知道我去咗邊，知道我以為我翻咗香港，其實我去咗轉雲南。未必留低嘅，住一晚我就翻翻嚟噶啦。但喺火車上面係我做嘢最多嘅時間，十幾個鐘頭嘅旅程咧，可能係我會將一季嘅嘢搞掂。 嗯，你會睇得到咧，你俾一啲時間自己獨處，唔好俾其他嘢去联系咗自己，或者將自己嘅專注力攞走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做多咗好多嘢。其实有时候我哋亦深入家亦都发现咧，当我哋遇到一啲困难嘅时候咧，或者自己遇到一啲挫折嘅时候，我哋需要一啲时间去沉淀一下嘅，亦都需要一啲时间去疗伤，譬如自己受一啲伤害，又或者要计划一下点样去跟住条路点行落去啊，咁样遇到啲挫折啦，我哋跟住条路点行？其实正正系呢啲时候系好需要咧。当然你要找朋友去搜集资料啊，或者问一些人拿意见，但是最后呢其实你是需要自己去面对自己，然后做一些抉择或者做一些决定。这个也是我们譬如近代的心理学家很提倡的一些 solitude 的原因，就是你可以拿来疗伤的。最后就是当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有很多的烦恼的时候，譬如同家人啊、同朋友啊、事业啊 whatever， 好每一方面我们都需要有些空间呢，给我们是不是在你刚才所说的是不是放低它呢、就是说好像放低的手机，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可以放低这些东西呢？ 好、这个即是我们要回来一阵间，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再深入地讲，因为剩下就半个钟头。我可能要跟你讲一些，就是你的 case， 即是你们处理一些你的病人啊，或者是 求助的一些客人的情况，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好，嚟第二隻歌，今晚嘅 Carole King， 我其中最中意一隻天長地久中意嘅歌《Tapestry》。 My life has been a tapestry of rich and royal hue。Everlasting vision of the ever-changing view, a wondrous woven magic in bits of blue and gold, a tapestry to feel and see, impossible to hold. Once amid the soft silver sadness in the sky,There came a man of fortune, a drifter passing by. He wore a torn and tattered cloth around his leathered hide, and a coat of many colors, yellow, green on either side. He moved with some uncertainty, as ifHe didn't know just what he was there for or where he ought to go. Once he reached for something golden hanging from a tree, and his hand came down empty. Soon within my tapestry along the road road. He sat down on a river rock and turned into a toad. It seemed that he had fallen into someone's wicked spell. And I wept to see him suffer, though I didn't know him well. As I watched in sorrow, there suddenly appeared a figure gray and ghostly beneath the flowing beard. In times of deepest darkness, I've seen him dressed in black. Now my tapestry's unraveling. He's come to take me back. He's come to take me bac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渠务署小濠湾污水处理厂有四名工人一度被困约八米污水井，其中一名女子送院后伤重死亡，另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处理助理消防区长钟道峰话，女子俯伏在井底大约半米深的污水入面，其余三名男子被困于距离地面六米的工作平台，当时都没有佩戴安全带。他表示一小时内完成拯救，期间面对拯救困难，包括井口狭窄、环境昏暗潮湿、视野低、水位亦有急速上升的可能。高级救护主任刘少辉表示，女子伤势严重，左手上臂截断，当时已经没有呼吸脉搏。外卖送递平台 Foodpanda 送递员和公司达成共识，结束罢工行动。有送递员不满被削减订单服务费和待遇欠佳，下午再和公司代表会面大约七小时。有送递员代表在会后表示，公司正面回应大部分诉求，包括将以实际送递路程计算服务费。又表示公司承诺会在明年二月之前解决有关问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报章和其他传媒在维护国家安全都有重要角色，应该主动向社会传递有关国家安全的信息。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国安法明确提出保障新闻自由，如果国家安全未获充分保障，新闻自由和各项权利和自由亦会失去基础。西九 M 加博物馆表示，开幕至今每日平均大约有10,000人次到访，由明日起的星期五、六日和其他公众假期，将不会接受没有预约的访客入场参观。博物馆表示，截至昨日中午，博物馆在首两星期获超过160,000个预约纪录。博物馆星期二至星期四会接受没有预约的访客入场，但几时能够进入博物馆要视乎当时馆内人数而定。再次提醒访客到访博物馆前预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719点，跌2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79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9，日元114.27，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5，人民币6.38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59.84美元，卖出价是1860.3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从拍摄的工价到这个演员的对白是几咁有板有眼啊。小津安二郎，罗卡将他重现在大家眼前。除了小津，我们不妨再进入罗卡的电影之旅，看他怎样解构曾经给他带来启蒙的导演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电影之旅》，作者罗卡，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二十分钟的星期四晚广东广西，咁啊，继续同吴桂生医生一起去分享享受我哋嘅独处啦，唔好叫孤独啦。其实整下整下，我觉得越嚟越唔关同孤独无关嘅 ，solitude 系同独处有关。 独处其实就系、是、其实都啱嘅，我哋嘅题目叫享受孤独。 系啦， 独处咧其实系一种好正面嘅，系好开心嘅，即系带有一啲开心嘅元素喺里边，系一个主动去做嘅。我哋咁样吓，咁我哋睇翻下咧，喺日常生活里边咧，我哋经常会听见人哋有啲叫做即系好多嘅课程嘅出边啊，点样培养个社交能力啊？喺 YouTube 里边，我哋成日会见到有好多嘅影片系讲啊，点样提升你嘅社交能力啊，改善你嘅社交嘅活动啊咁样。咁好多家长咧，有时候我去搞 seminar， 即系我去搞一啲嘅讲座嘅时候咧。咁好多家长都会问啊，我哋有冇可能点样去改善啲细路仔嘅社交能力啊，改善佢嘅 EQ 啊咁样。我哋成日都讲点样去，我哋成日都鼓励去改善社交能力嘅，但係就冇好忽略咗呢点样去改善我哋头先讲嗰啲 solitude 独处嗰种能力嘅咁样。咁我哋头先讲咗好多独处有啲咩好处啊咁样啦，係咪我哋可以帮我哋去自己内去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嘅生活啦，反省一下自己想要嘅嘢啊，面对嘅嘢啦。当我哋遇到困难，俾我哋沉淀一下啦。当我哋遇到一啲嘢，我哋需要放低嘅时候，都俾个空间我哋去慢慢去接受啦。咁样，咁原来独处 solitude 有咁嘅功能，咁好嘅功能，咁究竟可唔可以培养嘅咧？我记得你头先咪后都讲过问过，即系其实系咪可以培养嘅咧？咁。咁我哋心理学家相信咧，性格系一部分嚟嘅。有啲人嘅性格系中意谂嘢，系中意系向里边去寻找嘅吓，系向里边。但系每个人都有呢一部分嘅，系多定少嘅啫。咁我哋有啲时候我哋希望譬如一啲好大压生活好大压力嘅人，佢好逃避去面对自己嘅人，我哋点样去鼓励佢哋，或者点样去带佢哋去？学习掌握呢个技巧咧， 佢打开心扉啊，系咪读扉？ 扉心扉，系吓。 即系其实呢个系咪同一样嘢嚟嘅咧？都系。 打开心扉有啲时候，好多时候我哋讲嘅一个形容啦，呢个就唔系一个心理学嘅名词，心理学嘅用语嚟嘅。打开心扉，我哋形容就系希望你去同人哋相处嘅时候咧，去 open 去打开自己嘅去心。 同样我谂嘅呢个同人哋相处啦，即系同自己相处一样，都系即系都系要打开你的心。 其实正正系 先能够可以同自己相处。好多人冇谂过原来。我都是我啦，我点解同人哋即系要学，即系学习点样打开个心扉同自己相处？其实呢个一个好大的学问，系好多人系疏忽咗嘅吓。 我哋平时会鼓励啲病人或者朋友去做嘅就系、是，第一样系咪可以放低你嘅手机？唔好，真系唔好。我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我自己喺过去嗰十年里边，我发觉呢个问题越嚟越严重嘅。初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同一个朋友食饭嘅时候，同个好朋友一起食嘢，我哋两个人坐喺张台，同台嘅有另外其他人嚟嘅，即係搭台咁啦，咁就有六个人，全部都喺度用緊手机，有两对系一啲 couple 嚟，即係两对系情侣啦，咁佢哋呢，我哋全场即係成餐饭里面听到 其實是吃麵的，我記得那次即是吃一些魚蛋粉那些。那整個過程裡面我們聽到他的對話呢，只是你吃什麼，跟著就叫東西，叫完東西走味啊，這樣啊，當時是真的 時候吃緊嘢嘅時候，係冇望住個手機， 大家都係手機，亦都冇傾任何嘢。 之後咧就走啦， 嚇！咁係冇講過嘢嘅。我同我呢位朋友當時就望，即係佢哋走咗之後，我哋相望而笑。嚇！呢位朋友都係心理學嘅。咁啊，咁我哋即係會覺得好奇怪，即係覺得好特別。但係到今日咧，坦白講，我哋已經再笑唔出啦，因為身邊就係呢啲人， 已經完全係我哋而家嘅成個社會嘅生活嘅一部分。 所以我会鼓励朋友就多啲放低嘅手机，唔好成日俾佢揸住，唔需要成日去碌嘅。其实你系咪真系咁需要同呢啲社交媒体扣上咧？咁啊，不断咁去了解人哋咧，咁又或者不断知道其他人嘅嘢咧，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慢活啦，吓，因为如果我哋一路嘅步伐好急速嘅时候咧，我哋冇可能安静落嚟去反思一下自己的嘢，或者面你头先所讲嘅，讲得好好嘅，即系我哋要打开心扉，唔系向外边啊，系望自己。我哋如果我哋唔能够慢一啲嘅时候，我哋喺而家个步伐咧，而家咩都咁急速吓，一个 email 零点几秒就去到你嗰度啦。咁我哋日日都有好多嘅信息，好多 email 啊，好多嘢要处理，但系咪每一样嘢都要咁急嘅咧？其实，我哋系咪可以稍微安静一下，或者慢一啲？有一啲嘢可唔可以分好一啲嘅时间嚟到处理咧？咁慢活其实就系一样嘢，俾我哋一啲嘅空间。另外就系我哋食，譬如我哋啊，点样俾一啲时间自己独处咧？咁其实有一个好特别、好特别嘅例子嘅，就系、是、Steve Jobs 啊，苹果手机嘅创办人啦，苹果嘅创办人，佢咧系。佢过咗身啦，但係佢喺生前呢，佢曾经有一段日子呢，佢自己去咗印度嗰度禅修嗰啲嘢啦。咁亦都喺佢日常工作里面呢，佢係好少同人哋一起 lunch 嘅，食中午饭呢。咁而佢俾出嘅理由呢，就係佢想喺嗰个时间留返俾自己，让自己嘅思想呢，自己啲思想鍾意浮出嚟就浮出嚟。他形容的就是给他自己一些的 relax， 给他一些的空间，给他自己的思绪。其实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也都是很健康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给一些空间自己，给我们的思绪自己浮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他，我们可以去反省一下，或者去想一下。但是甚至乎呢，我们可以只是观察他的。即是有啲嘢我好嬲，或者譬如头先咁，你讲到你有位菲佣撞外籍佣工撞到你，咁你好好啦，你当时好体谅啦。但係有啲人佢会好嬲，咁但係我哋如果有啲空间嘅时候，我哋係咪可以思考一下，我哋其实有呢个感觉啊，好似好嬲，但係諗返起呢件事嘅时候，可能我哋由得佢嚟嘅时候，我哋就会冇咗呢种嬲嘅感觉，佢就会过去。咁一啲我哋叫做好似静观啊，即系观察住自己一啲思绪点样嚟，点样走咁样。其实呢啲都系让我哋咧可以慢慢去培养到一啲我哋所谓 solitude 独处嘅能力嘅。甚至乎一啲我哋生活里边譬如食嘢嘅时候，你系咪可以就算我哋冇咩太多嘢谂，我哋系咪可以譬如食嘢感受下自己嘅食物啦？每一啖食物的感觉是怎样，味道是怎样，这样。有研究也都证实了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眯埋眼来吃东西，食物的感觉是不同的，味道的感觉完全是不同的。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专注呢，这样。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当我们如果一边是看着手机，一边就戴着个耳塞在听着东西，听紧歌，咁喺度睇住手机，可能系睇股票、睇报纸，跟住然之后就喺度食嘢嘅时候，其实究竟你系咪真系感受到啲食物咧？咁样，其实当我哋如果真系可以放松到自己去感受啲食物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可以培养，唔单止培养到一啲我哋叫做独处 solitude 嘅能力，更加培养到一啲咧，我哋慢慢可以放松自己，可以管理到自己嘅思绪嘅能力嘅。而家其实喺我嘅工作里边咧，我发现一个几 越嚟越严重嘅问题咧，就系我哋越唔单止系管理情绪出问题，好多时啲人系管理自己嘅思想，管理自己嘅谂嘢，点啲思绪走嚟走去咧，系好立乱嘅。佢哋系觉得好混乱，唔能够控制啊，唔能够专注喺某一啲嘢度。其实呢个问题系越嚟越严重。咁所以独处 solitude 可能就系我哋需要行出嘅第一步。用你头先讲嘅打开心扉，就系、是、打开个心，打开道门， 去睇 自己，自己去同自己相处，同自己沟通一下咁样吓。咁、其实或者我哋可以，即系其实节目都做到差唔多到尾声啦。我哋如果可以咧，我哋试下玩一个游戏啊，好唔好啊？我哋试下请或者请收音机旁边嘅观众听众啦，都同我哋一齐啊吓。在嚟紧呢两分钟里边咧，我想邀请大家咧，我哋一起眯埋眼。嗱，我哋想象一下咧，今日我哋要同一个好耐冇见嘅好朋友见面，你好珍惜佢嘅，你希望同佢见面呢个时光咧唔会被人打扰，你会安排喺边一度咧？喺你屋企、餐厅、郊外。因为一啲一起去过嘅地方呢，你又会想同佢倾啲乜嘢啊？讲下近嚟发生啲咩事，觉得好唔好啊？生活有啲乜嘢谂法，有啲咩感受呢？还是倾下一啲以前大家嘅回忆，还是一啲对未来嘅计划呢？除咗倾下偈。聊天之外，我哋仲会想同佢一起做啲乜嘢啊？饮杯咖啡，静静地睇下书，一起去散步，或者一起玩下只猫啊！嗱，大家而家可以慢慢张开眼睛，翻翻嚟。我相信大家心目中咧都会有一啲嘅画面，或者有啲嘅谂法嘅，但系我啱啱话俾你知嗰个朋友，其实唔系别人，就系、是、你自己。其实系嗰个咧喺忙碌嘅生活中，同你一齐开心、一齐难过、一齐愤怒、一齐担忧，而又俾你遗忘咗好耐嘅自己。好希望大家各位朋友呢都可以试下俾返一啲时间空间，就好似将自己变成你一个好好嘅朋友咁样，同佢一起相处。学识大家点样聆听心里面嘅声音啦，呢个其实就真係一个好紧要嘅。 但困唔困难呢？喺你个专业入面去睇。多唔多人嚟求助呢？ 其实而家系越嚟越多呢啲嘢，相关嘅嘢。 佢点解要求助呢？佢系咪佢开始 aware 到我净系对住个手机，我点即系个生活，即系个出现咗咩乱子咧？系， 其实不断咁样将自己向外咧，第一样我哋会好紧张。你不断去扫个手机，不断去接收外面嘅嘢，不断去同人哋沟通，或者就算你唔写嘢上去，你都喺啲社交媒体度不断去接收嘅时候呢，其实你係越嚟越紧张嘅。咁呢个係第一个问题啦，令我哋生活紧张，紧张就好多焦虑嘅问题会出现㗎啦。唔单止淨係一啲所谓焦虑症嘅，身体都会出现好多嘅问题，失眠啦、又或者有好多譬如相关嘅皮肤敏感啊，或者一啲湿疹啊咁嘅嘢。 湿疹都可以有咁嘅，从呢个情 况好严重嘅产生。另外一样嘢就系、当我哋一路咁样忘记咗自己，唔去面对自己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里边有好多嘅诉求咧，就会冇我哋冇去真系正面面对，冇去真系譬如你想去做一啲嘢，你冇真系追求到，冇真系做到，你或者可能就系喺忙碌中一路喺度有自己忙，有自己忙嘅，冇去真系处理到嘅问题。久而久之嘅时候咧，就会其实好容易系抑郁嘅，就系话你自己一啲里边嘅嘢，里边想要嘅嘢，或者里边一啲嘅情绪，你冇去处理好佢， 咁變咗一個好似一個我哋叫做 loss， 即係一個好似失落嗰個狀態咁樣。咁長期係一啲咁茫然啦，即係唔清楚自己啊，或者唔肯面對自己，或者長期一啲失落啊，咁大壓力嘅環境，抑鬱係一個好常見嘅。咁亦都其實引證咗最近有一啲嘅研究啦，就話香港嘅人裏面咧有一啲人嘅即係有比較嚴重嘅情緒低沉或者抑鬱嘅現象咧，有四個人裏面有一個啦。 哇！咁熱 係啊， 好犀利嘅25%係。 佢我會咁樣睇嘅，我就唔會將25%變曬做啲臨床嘅抑鬱症嘅。但係呢個抑鬱嘅情況係越嚟越嚴重嘅。我自己身邊啊，我自己即係一個好簡單啦，越嚟越多客人啦，即係越嚟越多人需要約時間啦，咁越嚟越多人需要睇啦，咁呢啲就係、是、或者另外一個情況亦都係好多好多年輕嘅人係出現呢啲情況嘅。其實喺年輕嘅人裏面，我就係特別痛心嘅，因為當佢哋咁年輕嘅時候就即係。失去了这种自己同自己独处的能力，不懂得怎样去同自己相处这个这么重要的技巧的话呢，其实在他未来的人生路呢，就他要痛苦的日子就很长，他出现问题的日子啊也都很久。 好，那么就先多谢 Sam， 吴桂生医生今晚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用他的专业的角度，一个心理临床心理学专家的角度，跟我们分享这个独处的，其实我独处的享受，即可以这样说， 我和你都应该是享受独处的人。 那么就先讲一下听晚，听晚呢就由黄仲远、周子欣和陈瓜木瓜的瓜讲插画的艺术。 OK， 那么也都在我放另外一首歌之前呢，即是将今晚12点完结我的节目之前呢，那我先要借个少少时间，因为我哋有个长期嘅粉丝，我哋广东广西嘅粉丝喺挪威，好遥远噶。佢每次都听住我哋节目，叫 Gary。咁咧，佢话：唔该你啊，同我讲声，我太太今个星期日就生日啦。同佢点只歌，同佢讲句生日快乐啦。 生日快乐， 系啦。只歌咧就系、是、只歌咧，其实咧就系、是、我喺度拣好咗噶啦，已经吓系Joni Mitchell 嘅，我自己你知道我最中意嘅歌手之一啦。咁呢只歌咧，其实都系好空灵嘅一只歌，孤独嘅，但系某个程度上面咧，系明显佢系享受紧独处。咁只歌叫 River， 咁系Joni Mitchell。好多谢大家， 多谢晒。 好，下个星期四见， 拜拜。拜拜。I wish I had a river. teach my feet to fly. Oh, I wish I had a river I could skate away on. I made my baby say goodbye. They're cutting down trees, they're putting up reindeer, singing songs of joy and peace. I wish I had a river I could skate.